成故的时候呢，有时都老人做个小本开也很开，成故的时候，但是有影被头不够困，来吃饭，茶饭都听无听无别车。 你不 挪动啊，了解你身躯跟精神。对。对。啊， 你讲 你身躯无讲 穿精神， 穿 穿 未穿 精神穿。 你身躯无穿，乃精神穿，一定是讲精神穿啊。啊，你是精神伊，伊上加无劳，你穿爱困爱困。啊，你是因为伊无对对发生物件，伊无 interest， 无兴趣。这条是人讲最惭愧，我最惭愧，系保龄了咯。然后那个弟弟追，那个无追，就讲你保龄来啊，无追了，那么我无一出来就谈了。就香港，那时讲都大，大学的时啊，在济南考，然后毕业，来做了大学生考嘛。那个时讲那是也收成真无好啦。可是伊讲话讲，你会讲会声无？你听无清楚？你坐到阿妹，不听无，你都未听到其他嘛？你就是要走去食饭物件，唔知？你无 interest 嘛？ 是 啊。 他 是靠你成功不穿的。 啊， 成功不穿的，你无讲可能是咩？你先穿成功，就要穿了喂。 对啊，有。 他那是穿，他那不是爱困。穿的是爱困，那你爱困，我来就是穿的。那有时一穿了啊，你们重新想做人家，那困都没困了。过了 active 了，没困。他那是很紧张的啊，那起来都没困。 长期下来 就是。啊，长期下来就是很好。